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365。 你好，我是华仔，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APP 架构的演进。专栏截止到上一期，架构设计相关的理念、技术、实践已经基本讲完，相信你一路学习过来会有一种感觉，这些内容主要都是讲后端系统的架构设计，例如存储高可用、微服务、异地多活等，都是后端系统才会涉及。事实上呢，确实也是如此。通常情况下，我们讲架构设计，主要聚焦在后端系统，但这并不意味着 APP 前端就没有架构设计了。专栏所讲述的整套架构设计理念，虽然是来源于我的后端设计经验，但一旦形成完善的技术理论后，同样适应于 APP 和前端。今天我就以 APP 架构演进的案例，一起来看看架构设计理念在 APP 架构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。首先，先来复习一下我的专栏所讲述的架构设计理念，可以提炼为下面几个关键点。架构是系统的顶层结构，架构设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软件系统复杂度带来的问题。架构设计需要遵循三个主要原则：合适原则、简单原则、演化原则。架构设计首先要掌握业界已经成熟的各种架构模式，然后再进行优化、调整、创新。复习完，我们就可以进入今天的正题。我来谈谈 APP 架构的演进以及上面这些架构设计关键点是如何体现的。最早的 APP 有很多采用这种架构，大多数尝试性的业务一开始也是这样的架构。 Web APP 架构又叫包壳架构，简单来说就是在 Web 的业务上包装一个 APP 的壳，业务逻辑完全还是 Web 实现， APP 壳完成安装的功能，让用户看起来像是在使用 APP， 实际上和用浏览器访问 PC 网站没有太大差别。为何早期的 APP 或尝试新的业务采用这种架构比较多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当时业务面临的复杂度决定的。我们以早期的 APP 为例，大约在2010年前后，移动互联网虽然发展很迅速，但受限于用户的设备、移动网络的速度等约束， PC 互联网还是主流，移动互联网还是一个新生事物，未来的发展前景和发展趋势，其实当年大家也不一定能完全看得清楚。例如淘宝也是在2013年才开始决定 All In 无线的，在这样的业务背景下，当时的业务中心还是在 PC 互联网上，移动互联网更多是尝试性的。既然是尝试，那就要求快速和低成本。虽然当时的安卓和 iOS 已经都有了开发 APP 的功能，但原生的开发成本太高，因此自然而然 Web APP 这种包壳架构就被大家作为首选尝试架构了，其主要解决快速开发和低成本两个复杂度问题。架构设计遵循合适原则和简单原则。 Web App 虽然解决了快速开发和低成本两个复杂度问题，但随着业务的发展， Web App 的劣势逐渐成为了主要的复杂度问题，主要体现在移动设备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 Web 技术的发展速度，因此 Web App 的体验相比原生 App 的体验差距越来越明显。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，趋势越来越明显， App 承载的业务逻辑也越来越复杂，进一步加剧了 Web App 的体验问题。移动设备在用户体验方面有很多优化和改进，而 Web App 无法利用这些技术优势，只有原生 App 才能够利用这些技术优势。因此，随着业务发展和技术演进，移动开发的复杂度从快速开发和低成本转向了用户体验，而要保证用户体验，采用原生 App 的架构是最合适的。这里的架构设计遵循演化原则。原生 APP 解决了用户体验问题，没记错的话呢，大约在2013年前后开始快速发展，那个时候的安卓工程师和 iOS 工程师就像现在的人工智能工程师一样非常抢手，很多同学也是那时候从后端转行到 APP 开发的。原生 APP 很好的解决了用户体验问题，但业务和技术也在发展，移动互联网此时已经成为明确的大趋势，团队需要考虑的不是要不要转移动互联网的问题，而是要考虑如何在移动互联网更具竞争力的问题。因此，各种基于移动互联网特点的功能和体验方式不断被创造出来，大家拼的竞争方式就是看谁更快抓住用户需求和痛点。因此，移动开发的复杂度又回到了快速开发，这时就发现了原生 APP 开发的痛点。由于安卓、iOS、Windows Phone 的原生开发完全不能兼容，同样的功能需要三个平台重复开发，每个平台还有一些差异，因此自然快不起来。为了解决快速开发的复杂度问题，大家自然又想到了 Web 的方式，但 Web 的体验还是远远不如原生。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 其实没有办法完美解决，但可以根据不同的业务要求选取不同的方案。例如，对体验要求高的业务采用原生 App 实现，对体验要求不高的可以采用 Web 的方式实现。这就是 Hybrid App 架构的核心设计思想，主要遵循架构设计的合适原则。Hybrid App 能够较好地平衡用户体验和快速开发两个复杂度问题，但对于一些超级 App 来说，随着业务规模越来越大，业务越来越复杂，虽然在用户看来可能是一个 App， 但实际上承载了几十上百个业务。以手机淘宝为例，阿里确认 All-in 无线战略后，手机淘宝定位为阿里集团移动端的航空母舰，上面承载了非常多的子业务。文稿中的图片是淘宝的首页第一屏，相关的子业务初步估计就有十个以上。再以微信为例，作为腾讯在移动互联网的航空母舰，其业务也是非常多的，如文稿中的发现 Tab 页就有七个子业务。这么多业务集中在一个 App 上，每个业务又在不断的扩展，后续又可能会扩展新的业务，并且每个业务就是一个独立的团队负责开发，因此整个 App 的可扩展性引入了新的复杂度问题。我在专栏第32期提到，可扩展的基本思想就是拆，但是这个思想应用到 App 和后端系统时，具体的做法就明显不同了。简单来说， App 和后端系统存在一个本质的区别， App 是面向用户的，后端系统是不面向用户的，因此 App 再怎么拆，对用户还只能呈现同一个 App， 不可能一个 App 拆分为几十个独立 App。 而后端系统就不一样了，采用微服务架构后，后端系统可以拆分为几百上千子服务都没有问题。同时 App 的业务再怎么拆分，技术栈是一样的，不然没法集成在一个 App 里面，而后端就不同了，不同的微服务可以用不同的技术栈开发。在这种业务背景下，组件化和容器化架构应运而生，其基本思想都是将超级 App 拆分为众多组件，这些组件遵循预先制定好的规范，独立开发、独立测试、独立上线。如果某个组件依赖其他组件，组件之间通过消息系统进行通信，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组件隔离，从而避免各个团队之间的互相依赖和影响，以提升团队开发效率和整个系统的可扩展性。组件化和容器化的架构出现遵循架构设计的演化原则，只有当业务复杂度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才适应。因此我们会看到大厂应用这个架构的比较多，而中小公司的 App 业务没那么复杂，其实并不一定需要采用组件化和容器化架构。对于组件化和容器化并没有非常严格的定义，我理解两者在规范、拆分、团队协作方面都是一样的，区别在于发布方式。组件化采用的是静态发布，即所有的组件各自独自开发测试，然后跟随 App 的某个版本统一上线。容器化采用的是动态发布，即容器可以动态加载组件，组件准备好了直接发布，容器会动态更新组件，无需等待某个版本才能上线。关于手机淘宝 App 更详细的架构演进，可以参考 Atlas 手淘 Native 容器化框架和思考，微信 App 的架构演进可以参考微信安卓客户端架构演进之路。前面我介绍的各种 App 架构，除了 Web App 外，其他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，跨平台需要重复开发，同一个功能和业务，安卓开发一遍， iOS 也要开发一遍，这里其实存在人力投入的问题，违背了架构设计中的简单原则。站在企业的角度来讲，当然希望能够减少人力投入成本，因此最近几年各种跨平台方案不断涌现，虽然也有很多公司在尝试使用，但目前这几个方案都不算很成熟，且在用户体验方面与原生 App 还是有一定差距。例如 Airbnb 就宣布放弃使用 React Native， 回归使用原生技术。前端的情况也是类似的，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看玉博的文章 Web 研发模式演变，专栏里我就不再赘述了。今天我为你讲了 App 架构演进背后的原因和架构分析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留一道思考题给你吧。你认为 App 架构接下来会如何演进呢？谈谈你的思考和分析。欢迎你把答案写到留言区和我一起讨论。相信经过深度思考的回答，也会让你对知识的理解更。